金牌 EB 五投资项目，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助你轻松攞绿卡。万豪国际集团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品牌，万怡是万豪品牌当中最大最成功的品牌，目前全球超过1100个据点。梦使万怡是全新环保客制升级版，更上一层，投资安全有保障。万豪国际万怡酒店属于区域中心 EB 五投资案，这个意味着50万投资本金终于获取永久绿卡之后返还。担保品是土地、酒店建筑许可执照、设计施工执照，以及同万豪万怡酒店20年连锁的经营权合约等等。酒店完工之后，市值将会达到1.2亿元。万豪国际万怡酒店项目位于555 North Atlantic Boulevard, Monterey Park, California。酒店包含288家客房、400个停车位、地上6层、地下2层。并设有餐厅、酒吧、会议中心、健身房、贵宾室、室外泳池等等。本项目在2017年3月动工，目前完成80%，预定在2019年夏季完工开幕。EB5项目的优劣取决于项目是否在于黄金地段，建成之后是否有足够利润。这个就是后期绿卡100%成功的保障。详情请电 ARC 海船大西洋区域中心626-281-1168，或者323-369-1871。徐小姐 ，email etarc1871@gmail.com。 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啊，好开心今日咧就同阿 Ken 一齐做节目，好耐冇 讲。好开心，我被逼坐落呢 度。唔系，我真系想讲呢个话题咧，就今日我哋讲呢个话题咧，其实就系想讲咧啊，迪士尼咧。迪士尼和樂迪士尼公司咧，就正式喺3月20日咧，就收購咗呢個21世紀 Fox。3月20日，咁就變咗咧 ，Fox 其實佢收購 Fox 呢單嘢咧，係只夠 Fox 收購 Fox 佢 Entertainment 嗰個 section。不過未講呢單嘢之前咧，其實你講迪士尼咧，我單嘢想講咧就係話咧，嗱今年年尾咧，佢會有一個 streaming service， 大家唔知唔知知唔知啦。 就叫即係自己會 withdraw 我迪士尼嗰啲戲 Netflix 之後自己開一個。 係啦，佢叫做 Disney Plus。Disney Plus 呢個 streaming service， 咁喺今年年尾就應該就開始噶啦。佢傳咧幾月上年就傳咧就話，好似話7.99一個月，但應該唔會啦。我諗係10蚊一個月到啦。但如果你10蚊一個月嘅話咧，你可能即係我開頭會對 Netflix 會有個威脅喎。阿 Ken Sir 講點咧？ 都係未，我都要睇佢播啲乜嘢先 啦。哦，佢好多嘢播啊， 咪播迪士尼自己嘅戲咯。 哦，唔係佢唔係淨開，佢迪士尼只有卡通噶嘛。 啊 唔係，我意思係話，例如佢開咗節之後，佢嗰啲嘢會唔會擺唔到喺 Netflix 嗰個？ 會啦。佢總之 Netflix 佢而家擁有嗰啲迪士尼嗰啲嘢就咯， 下架咯。哦， 係啦，即係話變咗新嘅 streaming service 咧，叫 Disney Plus 咧，佢會有迪士尼本身即係嗰啲卡通啦，即係老少咸宜嗰啲卡通啦，會有 Marvel 嗰啲戲啦。Marvel 唔使講啦，大家知道啦。 星戰啲戲。 係啦，星戰啲戲啦。一間會再講啦。咁即係會講翻呢個迪士尼會收購 Fox 攞翻啲咩？佢本身 加埋有 Disney Junior 嗰條細路仔頻道。 應該都有。 跟住咁樣 Mickey Mouse。 但係佢點夠播咧？如果唔攞翻嗰啲嘢，所以我就問下啦，即係 Netflix 播之後播唔到嗰啲嘢㗎啦。 播唔到啦。佢自己獨家所有迪士尼嘅嘢 都有得打。 咁佢有得打下，咁就係講翻，咁啊講翻呢個迪士尼收購 Fox 啦。咁其實佢係上年6月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收購啦。咁但係不過收購唔係咁順利嘅，因為 Comcast 咧都想收購呢個 Fox 21世紀 Fox。咁咧 Comcast 嗰陣時就同佢一齊同迪士尼就打開呢個收購戰。OK， 咁啊 Comcast 出手都唔弱嘅，我大約係65個。billion 啊，甚至 billion 值幾多？即係 六百五十億， 係啦。但係咧，始終都唔夠迪士尼手骨硬淨。迪士尼出價71.3 billion， 即係713億，係咪？係 啊， 係啦，713億。所以喺呢個收購戰咧 ，Comcast 輸咗，就俾呢個迪士尼成功就收購咗21世紀 Fox。咁但係咧，其實收購呢個 Fox 咧，咁大家都知道 Fox 本身係屬於呢、這個。Rupert Murdoch 梅铎噶嘛，梅铎咧咁啊本身咧，其實佢收購呢個嘢，頭先都講啦，就收購佢 entertainment 嗰個 business 啫。咁啊梅铎本身 Fox 咁有 Fox News 啦， 有 News 啦，電視台啦 ，Fox Sports 啦 ，Fox Sports 有啊，大家成日睇啦，好多台噶嘛，有 Regional Sports 噶嘛，即係 Fox 十一台啦，本身嗰個 Fox 本身有 cable 新聞台噶嘛，咁啊本身佢本身嗰啲嘢電視方面嘅咧，佢都仲有。 咁但係咧，其他講 entertainment 嗰啲嘢咧，係啦 ，entertainment 嗰啲嘢咧就比而家就屬於啲迪士尼噶啦。咁第一樣大家可能知唔知啊？就係 Hulu 而家本身係屬於 Fox 嘅，即係變咗而家都係屬於迪士尼啦。 喂 ，Hulu 係幾間嘅？幾間電視台夾埋都有股權嘅。 係啦，咁啊，你頭先你講翻而家，如果佢收購係 Fox 收購乜嘢咧？不當然就係二十世紀 Fox 個電影公司啦，即係佢製造 Deadpool 就係二十世紀 Fox 電影公司噶啦。Blue Sky Studio 咧就本身有幾個電影公司嘅 Fox。係 啊。 Blue Sky Studio 就係 Ice Age 嗰個就係佢出嘅。有咩咧？ 同埋 Fox 嘅 Searchlight。 Searchlight 就係嗰個叫咩鬼啊？ 嗰啲獨立電影。 係啦，即係嗰個之前攞最佳電影嗰度咩啊 ？The Shape of Water 嗰套啊。最佳電影公司 加上啦。 係啦。跟住就 Fox 2000 Picture 又係另外一間電影公司啦。National Geographic Channel 都係屬於 Fox。係啦。咁即係變咗頭先我講嗰個迪士尼 Plus 嗰個 Streaming Service 咧，第時都有 National 做家庭睇啦。 哦，咁就有得玩下咯，即係有幾個，因為有幾 仲有 Fox Cable 嗰啲 channel 咧 ，Epix 又係 係 而家亦即係會變咗係迪士尼嘅旗下啦。Epix Production 啦，另外一個應該係幾個電視台嚟嘅 production 啦。21世紀 Fox 嘅電視啦，咁20世紀 Fox 電視你就諗到係屬於咩咧？入邊有咩咧？第一樣有 Simpson 啊，Simpson 都係屬於 Fox 嚟噶，即係屬於迪士尼嚟噶。係咪 嘅？ 係 啦。 如果唔係咁，係咁嗰個電視嗰個可能要執過埋依個咯喎。係 啊，你講佢阿 Bernardo 會轉名就叫做 Fox， 唔知叫 Fox 另一個名嚟，轉咗個名就叫咗 Fox， 咁啊轉咗名 entity。咁你頭先阿新啲講翻 American Idol 咧。其實 American Idol 呢個 show 咧，原本係屬於英國嘅。咁咧 ，Rupert Murdoch 咧，佢就見到佢個女兒就好中意呢個 show 喺英國。咁本身 Rupert Murdoch 佢唔係美國人嚟嘅，你知佢係澳洲佬嚟嘅。 澳洲佬嚟。 咁佢收尾就入住咗美國啊嘛。咁佢個女喺英國就睇到呢個 show 覺得好睇，就同個老豆印戰。哇！你一定要買咗呢個版權翻嚟做美國版啊！咁就因為佢個女兒就買咗呢個 American Idol 嘅美國版權。係啦，咁所以頭先都講啦，Fox 二十，仲有另外一單就係另一個 entity 就係 Fox 二十一世紀 Studio 啦，即係拍好多電視片集啦 ，Homeland 咁樣聽過 Homeland 嗰啲， 好睇好睇咯， 有睇啊，好唔好睇？ 好啊，好睇，好睇，好睇。近年我好少追曬咁多個咩嘅， 有幾個 season 嚟噶？ 唔知第六個啦，不過好似話嚟緊呢個就 final 啦，嚟緊呢個 season final 係咪嗰個 嚟緊呢個 season final 啊！係啦，咁你頭先講翻到 Simpson 嗰度啦，其實呢個 Simpson 呢個 show 咧，好大程度上咧係阿梅博佢支持繼續做嘅，因為大家知道 Simpson 呢個係怪雞嘅電卡通嚟㗎嘛，係嘛？即係唔係 可以播廿幾年嘅？ 係係啊！ 咁你話啲細路仔唔睇，應該得 細路仔唔睇啊？ 呢個 呢 個大人 㗎嘛？呢個大人 睇即係等於 American Dad 啊 ，American Dad 啊。 但係佢最奇怪一樣嘢 ，Simpson 係可以喺 National TV 唔係放小朋友做睇噶嘛？ 係啊，佢 plan 翻做 乜嘢？係啊 ，plan 翻做，所以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 Rupert Murdoch 佢好支持呢個 show 會繼續。所以其實 但佢有 market 嘅，係 咯， 真係都有 market 嘅。 所以回答佢對呢啲有好多節目咧，佢都會喺都會好支持啦，知道而家啦。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如果迪士尼講，迪士尼會唔會咁支持咧？係 啊，係啦。啊，另外講呢樣嘢之後咧，就係話，喂，如果你買啊，譬如你 Marvel 入邊嗰啲電影咧，全部都係好少鹹好少爆粗，係咪？係冇噶嘛，全部都係 PG 13噶嘛。 暫時都係 PG 13噶嘛。 喂， 咁樣玩 Deadpool 點啊？ Deadpool 咪純潔版都有。 唔係，咁咧。如果 Deadpool 嘅話咧，譬如 Deadpool 而家第一、第二集咧，我諗佢會將會 Deadpool 咧就放翻喺 Hulu 度播，佢唔會放翻喺佢本身個 Disney Plus 個 streaming 度播。 Make sense， 係嘛？咁你 Hulu 嘅話，你可以爆粗啊，可以揾啲得 out 得咯。 因為 Hulu 嗰啲嘢係冇一個理由唔裝嘅，應該係人都要裝嘅，因為5蚊雞一個月。 係 Hulu 5蚊雞 嘅。係啊， 我而家裝 Netflix 都要10零蚊啦。 Netflix 就10蚊啦，如果你要埋高清就12啦。 我高清噶嘛要。 高清就12.4啦，12、13、14就係咯。 Hulu 有啲咩嘢？有啲咩台 ？Hulu 其實主要係電視 咯。係。唔係 Hulu 都有㗎 ，Hulu 都有㗎，有嗰啲 Spotlight 咁樣得㗎，即 即係好多人而家係唔需要有 cable 啦。譬如你話而家最近 NCAA 或者 哦嗰、那個要另外俾錢， 嗰兩位錢嘅， 嗰兩位錢嘅， 嗰兩位錢嘅， 係係，嗰五蚊嘅有啲睇 archive 嘅。 哦 ，OK， 但係都抵，因為嗰啲人唔需要你 subscribe cable 嘛，你就睇 Hulu 就好多直播嘅live 嘅 sports show 都有啦，而家兩三年前都有啦。 因為 Hulu 呢嚿嘢點解會整出嚟呢，就係因為個各大電視台睇到咧，而家嗰啲 rating 越嚟越低，即係等於無線整個 My TV Super 一樣嘅啫。佢哋覺得啲人個個轉曬上網睇，咁我哋都投資網路電視啦。 咁而家好明顯，個個翻屋企都唔係睇電視，睇 Apps 噶啦，係嘛？係 啦， 全部睇 Apps 噶啦。 因為睇 Apps 唔使翻屋企啊嘛，你翻工都睇到。 唔係即係你變咗你喺屋企唔使 subscribe cable 啊嘛， 係啊， 需要 cable 啊嘛， 係啊。 你 NFL 都可以 ，Hulu 都有一磅嘅。 除咗 Lakers 啦 ，Lakers 冇啦。 Lakers 冇啦，係啦，係啦 ，Lakers 冇啦。咁啊變咗講本身講翻，如果迪士尼本身自己有咩咧，再重複一次啦。本身 Disney 本身已經係擁有呢個 ABC Network 係佢啦 ，ABC 係佢啦 ，ESPN 係佢啦， 係啦。 Marvel Entertainment 即係頭先講，即係講 MCU 嗰二十套戲啦，同埋 Marvel 嗰套卡通啊嘛，嗰套動畫噶嘛， 嗯，嗰啲係 啦，係啦。咁啊，最近幾年又收同埋 Lucasfilm 啦， 啊 ，Lucasfilm 唔係淨係 Star Wars 啊，仲有 Indiana Jones 都係佢嘅喎，係嘛？跟住迪士尼本身 Disney Channel 啦，本身頭先你講嗰個啦，好似話 Disney Channel 又係佢啦，而家已經係 Disney 啦 ，Disney Junior 啦， 係啦，Pixar 又出咩動畫片啊？大家好清楚啦，係嘛？Toy Story 啊 ，Incredible 嗰啲啦。 Pixar 以前唔係出 Toy Story，Toy Story 係 Pixar 係 Story 係 Toy Story 係 Pixar 嘅 ，Pixar 翻啲 Nemo 啦，係翻啲 Nemo 嗰啲啊， 係 啦係啦，所以你話而家本身佢嗰個佢成個嗰個係成個 變咗啊， 成個變咗 Empire 啦，係咪啊？係咪嘅？ 估唔到佢咁樣。由個本身由我哋叫主題公園一個 theme park 搞，而家好似已經稱啲人已經叫佢做怪獸啦，開始 係啊， 咩即係估唔到佢會 咁咪，所以 佢仲有咩收購計劃啊？佢話知唔知啊？ 嗱，我 會唔會收購 TVB 啊？ 嗱，我知道佢一定會收購 Sony Entertainment， 一定會收購。 咦？得咩？ 因為 Sony Entertainment 咧喺日本仔咧，成個 section 咧淨係得 Sony Entertainment 賺錢嘅，成個 Sony 都唔係賺錢嘅。所以咧， 但係 Sony 近呢兩年都蝕錢， 咪咯，就係話，淨係 Sony Entertainment 會賺錢咯。所以佢 即係話 Sony 拍嘅戲近呢兩年都蝕錢。 唔係佢嗰個 Spider-Man 未賺錢咯， 都係賺錢。但係 Will Smith 拍嗰幾，你知 Will Smith 不嬲同 Sony 有個好長嘅 contract 啦。近呢幾年拍嗰啲咩 Adam Sandler 即係嗰啲全部蝕錢，即係嗰幾度。 唔係，但係你冇見到 Sony Entertainment 唔係淨係拍電影啊嘛，佢遊戲機噶嘛， 遊戲機 噶嘛。佢早排呢個上年咧11月咧，佢賣一個 PS4 咧，佢賣 PS4 嗰個 console 咧，一個 TV 啊，佢用啦，跟住再加一部 Spider-Man 嘅 game 咧，199蚊， 嗯， 好抵。跟住係上年 Thanksgiving 嗰時賣曬，賣到成房城市嘅。佢本身 Entertainment 係賺錢嘅，所以我估計咧。佢迪士尼係會都收購埋，遲早都收購埋呢個 Sony Entertainment，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 ，Spider-Man 本身已經屬於 MCU 啦，都放埋落去嘅 Marvel 電影入面啦，係嘛？ 同埋咁換言之即係間接收購埋呢個波倫比亞三星， 可以㗎， 因為 Sony 買咗波倫比亞 啊嘛，係啊， 佢唔係買 咗， 係啊，買咗買咯嚇。 波倫比亞三星有咩電影啊？記得本身 有好多，但係好 Superhero 嗰啲少 ，Superhero 少係。咁但係成日講翻你講 superhero 啦，其實講真 ，Fox 最近拍好多 superhero 電影都係撲直啦，係咪先？ 嗯。 嗱 ，X-Men 嗰啲全部唔得啦，係嘛 ？X-Men 嗰啲前傳啊，最近嗰啲。 唔係頭先就係講出緊嗰個黑鳳凰。 黑鳳凰係差唔多係出唔到街嘅，差唔多係越平越潮咧。佢要重拍嘅 Fox。 啊。 迪士尼未收到之前咧 ，Fox 係要重拍咗兩三次咧，係勉強出街。而家迪士尼係對呢個 Fox 呢個製作係唔滿意，係夾硬出街，而家驚佢蝕錢啊！之前仲傳過咧，係話唔出街，係放喺年尾嗰個 streaming service 度嘅。佢係可能係第一個 superhero 係唔放上戲院播，係放上嗰個 streaming service 度播啊。 係，但係個劇情差定係咩？佢拍得？ 我諗係個劇情差啦，同埋你嗰個 X-Men 嗰個前傳已經拍到 偏向悶嘅， 偏向悶啦。 係咪加上 Wolverine 都已經冇咗？會唔會係因為呢個原因都令到成個 X-Men 嗰個 function 都已經唔？ 我覺得係嗰個 casting 嘅問題啦，因為你講前傳啊嘛，你正傳 X-Men 有呢個 Hugh Jackman， 仲有邊個 Halle Berry， 有好多大把嘅 都嚟啦。 咁但係 我出咗嗰頭嗰兩三集真係好， 頭 嗰 兩集好睇 啊嚇。 咁但係你講翻頭嗰兩集之外，除咗 Fox 拍咗好多 superhero 都係撲直嘅喎。 仲有邊個佢仲拍過邊一套 啊？我阿 Ken 都中意 Logan 咯，嗰套 Logan 咯。 我 Logan 好嘅，仲係邊翻個美妹咯 ？Logan 佢係純粹係 Wolverine 一條線嚟嘅啫嘛。 條友佢主線就係講佢話已經係差唔多老啦。係 啊。 你咁你但係嗰套係 死，但係佢之前有兩個 Wolverine 啫嘛，佢仲有。 即之前嗰兩集， 係啦係啦，即 係嗰兩集麻麻地嘅啫，其實嗰兩集麻，但係最好睇。如果你冇睇嘅話，就睇 Logan 好睇嘅。嗱，嗰套係真係好暴力，但係真係講一條線嘅啫，就係講 Wolverine。 嗰陣時都諗住佢死咗，就新嗰一批相嘅，而家都冇曬影啦。 而家咪就話 X-Men 前傳，而家冇啦。而家你冇辦法啦。而家 Fox 最後一套 Superhero 就係 X-Men 前傳啦。咁而家諗緊就係話拍 Deadpool 第三集咧。佢諗住拍㗎啦，咁但係咧，而家佢拍嘅方向係點咧？未知，因為啱啱迪士尼已經收購咗嘛， 應該都會差唔多嘅啫，都係咁，佢有個 plan 喺度，個 scripture 寫咗出嚟就跟住拍㗎啦。 咁但係你迪士尼都話曬事㗎嘛要？ 嗱 ，Fox 有啲咩係曲折㗎啦 ？Superhero Fantastic Four 係啊， 咁佢攞得佢好 勁 啦， 哇！ 忍者龜唔知算唔算曲折啦，但係。 忍者龜你講邊套先？有一套係 Michael Bay 拍嘅喎， 就 New Mutant 2019嗰套，呢個未出喎，新嗰度。 但 New 唔係 The New Mutant 嗰套唔係忍者龜嚟嘅，嗰套又係屬於 X-Men 嘅。哦，屬於 X-Men， 我係 OK OK， 係 啊。 但忍者龜都係 Fox 喎， 因為 Fox 啊， 都係完全 即係我記得係 Megan Fox 拍嗰套啊嘛，喺 Michael Bay 做監製嘅，好似 係 係啦。咁啊，你睇下 Fox 你仲揾到咩啊？新年 Daredevil。 哦 ，Daredevil， 嗰啲係好早期 嘅， 嗰啲係早期啦， 啲奶仔嘅啦， 跟住都冇乜變頭。 你講緊 Fox 呢個 Fantastic Four 咧，因為佢最近拍嗰套咧，幾年前拍嗰套咧，又係 book 值嘅。佢點解要拍咧？因為咧 重拍嘅，好似又 重拍。係重拍，因為咧佢就係因為話咧，本身個 contract 咧，到咗某一年咧，你一定要出翻一套Fantastic Four， 佢個合約個細節係咁嘅。你係合約 expire 之前，你一定要拍翻一套新嘅， 即係啲減速嚟嘅。 係啊，一定要減速，所以佢先可以 renew 翻 keep 住嗰個 contract。 哦， 係啊， 即係唔理佢蝕錢定係賺錢，都一定拍。 即係換句話係交功課。 哦， 即係有時你簽咗咧，嗰個作者或者 whatever 咩原因，佢唔想你簽咗之後咧擺咗喺度， 係 掉 silent 咗， 係啦， 好多回事。 係咯， 點啊？即係你想我咁。 喂，雖然我錢都買咗俾你，我收你錢啦，但係你 嗰個作品上 啊嘛，你個 name brand 好重要啊嘛， 你唔可以話你有錢買咗我之後嘥咗佢噶嘛， 同埋呢啲係呢個知識產權啊嘛，即係大陸我唔尊重嗰啲啦，咁啊，你知識產權呢啲嘢，哇呢啲嘢係美國好尊重噶係嘛？ 跟合約做咯， 跟合約 咯， 係啦，咁啊所以變咗其實。迪士尼收購 Fox 都是好事嚟嘅，但你講翻 Fantastic Four 咧，佢而家傳緊咧最新一套嘅重新重拍嘅 Fantastic Four 咧，神奇四俠啊嘛， 神奇四俠 係啦，就係2022年播，即係佢迪士尼或者嗰個 Kevin Feige 已經最近宣布咗啦，但係我要上網再 check 下咪真，都係全係2022年啦，就會拍一套全新嘅 Fantastic Four， 咁啊一真係 reboot 啦到時。 但係同一個故仔， 故仔唔知啦，佢一定係重拍，再重新再講翻啦。咁但係而家你，但係覺得其實主要嚟講，你話如果從 superhero 角度嚟講咧 ，Fox 翻去嗰啲 character， 超級英雄啲 character 咧，翻去迪士尼都係屬於好事嚟嘅，因為頭先都講啦，佢真係拍得好差啊嘛，嚇。 咁啊，亦都話可能佢嘅資源去曬。Marvel 嗰度嘅亦都有可能， 咁但係唔係淨係 superhero 喎，本身 James Cameron 嘅 Avatar 阿凡達而家都係屬於迪士尼嘅喎。係啊，係啊，係啊，咁你變咗本身又有 Fox 本身最近幾年拍嘅呢個異形同埋 Predator 都拍得好差噶嘛。你講拍得差 ，Fox 真係撲曬街喎，拍咩 franchise 都俾佢整瓜喎，所以又係 好少少嘅。 唔係，我覺得佢哋拍 superhero 嘅類呢種片咧係難拍嘅。你就算你唔講電影咧，電視 Netflix 咧，佢本身你拍咗幾套 Marvel 嘅幾個 hero， 譬如 Daredevil 啊、Punisher 啊，其實都瀨曬嘢嘅都。 哦，咁唔係，嗰個 Daredevil 都幾好睇嘅。 都 cut 埋啦，冇埋啦。 我知冇 cut 埋嘅意思就係因為咧，嚟講呢單嘢就因為咧，佢計可以 Netflix 可以計想繼續拍多一個 season 嘅。但是他不能夠跟迪士尼 come to an agreement，就是譬如說 Netflix 就放想播十集，不是 Netflix 就放想播十三集，迪士尼就說不行了，拍大哥就十集，他們同大家同意不到這件事，所以就迪士尼我想不跟你丟啫，還掂我第時都回到你那裡了，是不是？所以其實他本身是有市場的，那幾個電視片集，譬如Punisher 好看，我看過幾集，即通常這些電視片集呢，如果你拍到一集不好看，佢美國嗰啲美國電影公司就即刻 cut 你噶啦，佢唔會理有幾多筆錢。 佢都係 pilot 噶嘛。 係啊，如果拍咗一個 season， 如果拍咗 season， 佢唔好睇收視唔好或者越評越少，佢就算佢有筆錢拍第二 season 咧，佢都唔會繼續拍嘅。 所以佢模式點分咧？就係、是、其實佢真係拍咗兩集喺度 嘅 啫。 係啊， 佢冇拍曬成個 season 嘅。係 啊， 佢出咗一集，唔掂啦，唔掂嘅意思即係收視同同嗰個影評咧，係唔掂的話，即刻腰斬嘅。 即刻腰斬㗎。 即刻腰斬嘅美國嗰啲嘢。 有啲美國就唔係最講 Netflix 嗰啲電美國片集，但有啲放喺 National TV 啲電視片集，譬如你拍過一集， 係 佢你可以睇完之後第 哦 Netflix 嗰陣 Netflix 就會拍曬成個先。 一排翻先， 因為佢成個先係扭曬出嚟㗎嘛。 因為 Netflix 因為 Netflix 收費啊嘛。 咁 如果你講 National TV 嗰啲美國電視片集咧，佢好多拍過一集。哦、如果收視唔好話，你平時少。 所以佢有陣時點解會突然間出下 One and Two 嘅咧？就因為佢播曬俾你睇，想快啲 cut 佢。佢要交，佢要同嗰啲廣告商交貨。所以你有時睇到有啲 season 拍咗十三集，咦好喎、啊、天成第二個 season， 好喎、啊、第三個 season， 即刻谷第三個 season 得四集。 係。 你買 DVD 就知道，我就因為我成日以前去嗰啲 Amazon 買 DVD， 點解無啦啦 season three 會得$9.99？其他嗰啲29.99，即係你就知道。 集 中 咗少咗啦， 集中少咗，同埋唔 popular。 係咯，你唔受歡迎，咪跌價咯。 好，最簡單，啱啱嗰個 House of Cards 最後嗰個 season 咧， 嗯，我冇睇啊，我中意冇睇。 唔係十三集喎，唔知七集就收皮，完咗咯，跟住成。 終於冇睇啦，頂唔順啦。 啊，咁所以變咗你阿 Alex 你話咧，其實佢係受歡迎嘅，佢個呢個 superhero 喺 Netflix 拍咗電視片集咧，因為佢每一套咧都拍多一個 season 嘅，即係起碼你都有固定嘅 fan base 啊嘛。咁但係就係話迪士尼需要同你 丟， 唔對太多。你我話咗拍十集，你唔拍十集，咁咪告吹咯。橫掂你都係年尾都下架咗幾個月係咪先？所以佢唔需要你。 嗱，迪士尼都攬埋咩咧？原人集地球嘅系列。 係啦。 這個 Die Hard 的系列，如果繼續拍啦，公司的系列都會流行的。 剛才我講 Alien Predator 那些呢， 又是 會有的。Alien Predator， 因為 Alien Predator Fox 拍得很差啦，其實 Fox 拍得最好都是 Avatar， 要等他出James Cameron 拍二三四五集啦，好像 說。哇，Titanic 啦， 係啦 ，Independence Day 啦， 係啦， 所以其實是抵買的。 係抵買嘅，而家佢係71.3 billion 係佢值嘅喎，同埋烏國而家梅國幾多歲？好似80多歲喎，係咪啊？80多歲喎，佢都差唔多要 差唔多啦， 係咯， 即係佢再有啲好難有啲新搞作咯。 係啊，所以好難有啲新搞，所以我覺得但係你真係市場壟斷，咁一定係市場壟斷啦，係咪先？而家頭先我哋都講，可能佢都收購埋其他電影公司嘅嘛。 同埋迪士尼都傾向同大陸好多合作。 啊，你講大陸咧？ 阿孫文 啊，阿孫你講大陸啱啊，因為迪士尼咧，而家最近咧 ，Marvel 就最近咧就設計一個新嘅 superhero， 係新人。 中國大陸人。 但係同梗係同 Stanley 冇關啦，因為 Stanley 佢創作好多 Marvel character 啦。 嗯。 嗱呢個 Marvel 呢個其實係 MCU 呢個電影公司就創作咗個全新嘅中國人物嘅 superhero， 佢會拍電影嘅。即係喺我諗係三四年後咧，佢講咗話會拍嘅，係叫做唔知我叫咗咩名啦。總之係放大陸市場嘅，係大陸嘅中國人嘅 superhero。 我叫做 Shang-Chi。 Shang-Chi， 我唔知點解要叫咁叫做啊？上菜係嘛？ 即係個 superhero 嘅聲 音，即係好食嘅。 喂，但呢個男人嚟喎，但唔好誤解啦。呢個係 啊， 係 男人嚟嘅，係專攻女性市場嘅。 係啊，咁你講翻，如果你講翻，如果 Marvel 咧，喂，其實你講翻，而家過幾個禮拜做嗰套《Avengers》第四集《Endgame》，大家其實應該開個盤咧。你估北美市場第一個 Weekend 咧票房收幾多啦？收幾億？ 起碼過三億，起碼過三億。 已經太少啦！ 佢而家好似話嗰只 pre 即係個 ticket 已經爆曬啦，點佢就？ 我又唔係 即係，唔係一兩個禮拜開始已經有啦。 我唔擔心佢個票房收唔收得，但係我覺得佢嗰、那個聲勢似乎弱咗啊！ 聲勢佢我覺得唔係弱，因為佢咧佢保密高夫做得太好啦。因為佢咧通常呢啲 superhero 電影咧出兩三個月咧之前咧已經出好多周邊嘅產品嘅，佢而家係冇。而家係啱啱最近呢幾日咧，先出咗周邊嘅玩具，因為佢封得好密啊，因為佢唔想咧有啲劇透啊，因為啲劇透佢要保持呢、這個神秘感啊，同埋大家唔記得呢套戲咧係三個鐘， 所以台灣咪有一個 package 就係話一張戲飛一包泡糕 加個尿布 加個 尿片 加個成人尿片就加杯可樂成個 package。 但佢講過咧，佢話咧，但係你話呢套佢講過，佢話咧，因為佢三個鐘之前有提過，就係話咧，佢中間有一個咧 intermission 啊，即係中場休息啊。 唔係嘛？ 係啊， 因為我覺得真係唔需要。以前啊 ，Lord of the Ring 都係三個半鐘。 唔係，荷里活試過一個嘢係咁嘅，最近幾年、就係 Quentin Tarantino 嗰套 A4A， 佢喺有啲戲院咧，佢嗰套 Quentin Tarantino 嗰套 A4A 咧係三個鐘嘅，佢試過有啲戲院咧 intermission 係十二分鐘嘅。 OK， 嗰個我租碟睇，我都要停一停。 你嗰套係咪三個鐘啊？ 係啊，係啊，因為嗰個係續，嗰、那個咧，嗰套戲咧係好似睇咗本小説咁樣咧，佢 chapter one、chapter two 咁樣嘅，去到 chapter eight 咁樣嘅，係咁樣完嘅。 所以咧，如果你呢個 Avengers 第四集 Endgame 咧，佢三個鐘，大家睇之前真係唔好飲咁多水啊，大佬。 同埋咧，啲人嘅心理就係 Endgame 真係一個，即係如果你講一個系列咁睇咧，呢個總結，呢個大結局嚟。 呢個係 Phase Three 嘅總結啊嘛。 啊， 係啦。咁你而家講 Phase Three 嘅話咧，佢 Phase Three 之後咧，都佢已經宣布咗拍幾套電影噶啦。咁跟住就係Spider-Man 第二集啦。係 啦。 跟住下年就會拍呢個黑寡婦啊。佢自己獨立電影啊。 黑寡婦聽咗好耐㗎。 啊 ，Black Widow 啊。其實應該差唔多拍嘅，因為你知荷里活嗰女星咧，如果年紀咁算大下咁， 會睇啦。 嚇！你嗰、那個幾多歲嗰度嗰個女主角 Scarlett Johansson， 嗰、那個其實好後生，嗰、那個三十歲， 三十幾歲。但係到而家 佢係紅星啊嘛，佢細嗰 陣。但係美國即係美國嗰啲，即係好快，唔係好似我哋中國嗰啲咁即係咁 襟睇 嘅。襟睇係啦，係啦，即係所以係差唔多要拍嘅，所以係2020年上。咁之後咧，打後都好有好多套電影，譬如好似話《Black Panther》會拍第二集啦， 《Black Panther》一定要啦， 《Doctor Strange》拍第二集啦，《 Doctor Strange》都要啦。 咁即係同你講話，嗰啲人冇死到咯，真係咁簡單，係嘛？ 冇死咪 點可能死啊？太未啦！ 點解死就死正元祖嗰幾個，得兩個死正兩個啫嘛。Captain America 肯定死㗎啦，就應該。 我唔知係咪死啦，但係 Kevin Feige 已經講咧話呢個今集咧嗰個結尾一定會好 sad 嘅，好令人憂傷嘅。 一鑊死曬，然後新嘅 chapter 諗白曬 ，call 翻曬你哋出嚟咯。 係咯，咁所以咁我覺得呢個收購呢樣嘢呢單嘢，我覺得都係好嘅。咁但係都要拭目以待啦，係咪？ 嗯，係咯，係咯， 係啦。咁啊，睇下嚟緊。 咁嚟緊年尾，我哋使唔需要 subscribe 多個呢啲 streaming network 啦？咁樣 係咯。哦，但係你講 streaming network 最簡單嘅就係話咧，佢呢個 Disney Plus 呢個 streaming service 咧，佢仲要製作自己嘅節目喎。 唔夠啊嘛。 唔夠啊，因為佢仲要佢會做，佢做一個電視片集咧，就係講咧雷神嘅細佬 Loki 咧，會自己擔製作個電視片集。 嗯。 係啦，跟住 Star Wars 又有啲獨立嘅電視片集。 通常咧，夾硬拍好多塞落去，因為唔夠 content 咧，嗰啲質素都開始有參差。 咁我唔知啊，但係你迪士尼啲資源好咁犀利，你知㗎啦。 唔係，通常因為呢種叫二線劇集咧，佢係會俾迪士尼裏面嗰啲新導演咧去擔正，俾機會佢擔正。 嗯， 俾啲新人。 係啦，咁你講翻擔正啦，咁頭先仲有 睇翻呢個 Disney Plus， 睇翻到時都係幾千個月啦，但係都係有一個可能初時嚟講對 Netflix 有啲威脅嘅。 嗯。 咁啊，好啦，咁啊。 視乎嗰啲人，視乎嗰啲人睇 Netflix 係因為睇迪士尼定係咩啊？ 係咯。咁啊，但係我覺得 到時睇下 Netflix 有啲咩片可以同佢，即係放喺 Netflix 嗰度，跟住嗰個製作可唔可以 follow up 到嗰個迪士尼嗰個水準？ 係咯， 即係咁咯。 但係迪士尼嗰個 archive 都係好賣嘅，都係好多嘢啦。 因為個情況就係咁 ，Netflix 一定唔會減價啦。但係佢唔使同迪士尼買咧，佢其實自己慳咗大筆嘅。嗰度視乎佢啊，再從邊度買咧，或者攞嚟自家製作。 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喎，你仲有佢仲有 ESPN 有好多 documentary 喎，佢又可以放埋上去喎。ESPN 好多嘢喎。ESPN 有好多嗰啲cable 播啲 documentary 嗰啲成啦，譬如講 O.J. Simpson 嗰啲咧都有，啊都係屬於 ESPN 嘅，又可以放上播。哦， 好嘅， 係咯，所以到時拭目以待啦，大家，我仲有一樣嘢，但如果佢真係好似 Netflix 咁咧，去到香港都有呢、這個咧，對香港嗰啲網台都有威脅嘅喎，唔好話真係啱啱食起喎。係 啊，我好多朋友喺香港，佢哋都話 Netflix。真係都幾犀利下㗎，都我見到香港都入到開始入到嗰個 market， 係啊，個 market 係好多人睇緊㗎， 都幾犀利。 因為香港尤其是容易入啦，因為你打住電話就可以睇，搭緊地鐵又可以睇。 唔係以前呢啲入 到 tablet 咯， 以前啲 tablet 咯，而家我覺得 Netflix 真係入到㗎。 咁啊，所以變咗如果你 Disney Plus 呢個 streaming service 又好似 Netflix 去咗 international， 第時你唔擔保佢又去咗香港㗎喎，即係變咗。海外國際都有得睇咧，睇呢個Disney Plus 嘅話，對嗰啲網台真係有威脅嘅喎。 啊，到時真係要打過啦，我所以成日話咧，會嗰個電視嗰個 national 對佢嗰個 cable 同 national 嗰個真係會重組嘅，可能會重組嘅。 同埋你有一樣嘢影響就係話，而家早發講埋啦，就係咧對你嗰啲人咧，你將來會越少人會。在家裡 subscribe cable 或者那些 Dish Network 那些啊，冇曬，會少很多的，因為你是很多這些串流平台嘛 ，streaming service 嘛，係對呢、這個， 梗 係 啦， 係咯， 肯定 冇 幾年前 出 咗 cable 啦， 我已經冇 睇 cable 好多年 啦，但我仍然都需要 cable 去 internet 嘅去貧富嘅。 係，要貧富， 要貧富啦， 歡貧。 好啦，我今次講到咁多先啦。 咁 下次有機會再講啦。 係啊，下次有迪士尼或者邊度有大收購嗰陣時候，我哋又走出嚟啊，或者有人買迪士尼咧。 係咯，啊咁好難嘅啫。 哦，好難講噶呢啲嘢。 佢越滾越大。 有啊，大力萬達 咧。係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仲可以分波飛，就係頭先仲講咧，你話迪士尼咧，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咧。佢今年五月咧就開佢嗰個迪士尼樂園嗰個 park 咧就開新一個 Star Wars 嚟 嘅， 係啊，嗰個又係做曬，所以阿新宇上次問我上年咧講一個迪士尼嗰單嘢咧，你問我迪士尼今年會有咩慶祝嘅活動，因為 Marvel 係十週年啊嘛，嗰幾套電影，佢根本上佢大班搞作，係嘛？就好似呢、這個迪士尼呢個 theme park 入邊會有新嘅。Star Wars 咁又係另一個有一個恐龍嘅嘢嚟啦。 我唔記得 Star Wars 咧係咪另外收錢？ 唔係， 都係迪士尼， 都係入邊嘅。 哦 ，OK。 但上次講過咧，就話咧佢喺入邊咧會跟足你個 Star Wars 啲場景咧，電影入邊啲場景咧，仲會第一次可以買酒嘅。 嗯。 嚇！因為你記得 Star Wars 就要 打。靚仔咪 check ID 咯， 再丟。啊！你唔記得 Star Wars New Hope 第一集咧，咪有個酒吧嘅？ 係。佢跟翻。Harrison Ford 扮嗰條友咪就係嗰個 friend 咪喺度。 佢係跟翻嗰個場景咁樣，跟個酒吧咁樣入邊賣酒啊！ 你嗱，而家 AMC 嗰啲戲院全部有酒吧㗎，你知唔知佢點賣酒咧？我自助 AMC 都飲酒嘅。你要去 check 完你 ID， 整咗杯酒俾你，然後你要帶過啲醫院嗰啲 bracelets 嘅。 哦，係咩？ 即係佢要 make sure 咧 ，check 咗 ID 賣俾你杯酒咧，你唔會攞俾你個仔飲嘅。你係要個手有手環咧，先可以攬住杯酒飲嘅。 哦，呢個有 啊， 就 係 呢個有啦，呢個有啦。 啱 啱有個做法， 咁啲啱啱我哋嗰個做法咯，啲事咪同一個做法 咯，係咯， 哦， 咁咪賣到咯， 嗱，只可以咁嘅，因為你啲事係單人西龍仔入去咁啦，如果你有個 free pass 咁樣， 唔係大明星，係細路仔大大富嚟，係成個嘢係學生仔嘅。 係包咯，都仲係大人，暫時 都仲。都可以咁講嘅，但係都係成個 part 都係學生仔㗎啦。 大人幫手排隊啊！ 係， 我哋真係講幾多方面嘅話 題。係啊，好啦， 好啦，唔係就係我哋要下課啦。唉，好多趕住，好多要趕住。我去交个录影厂，交俾大手。 好啦， OK， 拜拜。